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咁啊讲咗啦，第二节咧就比较正经啲嘅话题，但系问题咧，我今集咧就可能咧要饰演一个男版嘅 Donna， 系咩？点解嘅？真噶，真噶，哎呀，哇！ 要做呢啲嘢啊！咁啊，琴日咧，阿 Edwin 就 send 咗好多问题俾我，有啲咧我好似识，我净系答咗一句啫。我谂有一半又多过一半啦，我可以俾一个 answer 你 confidently， 因为我好似听过，好似一可能睇 article 啦，又或者可能睇电视睇过听过，问题我就可能唔知点解，又或者唔一定啱。咁嗱，睇下你问边条，问下先。 讲讲先啦。咁其实咧就系、 关于乜嘢嘅问题？ 350就有一系列嘅节目喺搏击会讲 13 个。气候变化嘛， 系翻咁样， 吓冇错。 咁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咁我就上唔到啦。 你上到，你翻嚟香港之后咪上到咯。 翻唔到啊！ 翻唔到，你冇吓我。 13集系好快嘅事嚟嘅啫。 我 十三集好快嘅事。 十三集好快啊！我估计我 三个月嘅啫。 四 咁我哋长做长有噶嘛，最紧要土伯即系唔会踢我哋走就得噶啦嘛。 我哋呢度有地方。 系啊，我哋 过嚟 你问到过咯。系啊， 最紧要啊。 咁咧就我啊想好玩啲。 好， 因为咧有阿李慧才喺度咧，就有佢讲，冇其他人讲。 唔系，我觉得有佢喺度先好玩。即系我见到我见到你同阿李慧才嘅对答咧，我觉得好开心。我就谂一样嘢，如果我系你呢个年纪，我希望有一班咁嘅朋友。 啱， 可以成日望，可以成日望住佢，窒佢啊！ 我哋 大家唔嬲嘅， 唔系我窒佢系为佢好， 梗系咁讲， 系咁噶， 梗系咁讲嘅呢啲人 真系。咁因为佢越讲越兴奋嗰阵时候咧， 失控， 有阵时会失控噶嘛。咁我 唔系经常都 我导正佢嘛。 即系话说咧，阿伦我识嘅，即系谭咏麟我识嘅。 OK， 咁佢咧成日放屁喎。咁有一次咧，我记得佢讲嗰个笑话，有唔知边个话噶，阿伦伯放屁。你知唔知阿伦伯点讲啊？我当你好朋友先，俾少少你品尝一下。即系朋友咧，你系要做到咁样，我觉得先系有意思嘅，真系。你如果大家好镜住镜住，笑又唔敢讲，大家相敬如宾都唔好嘅。 好，咁啊言归正传啦。咁啊，我就想讲啲好基本嘅关于气候嘅嘢。咁啊，最好嘅形式咧就系问下问题。 好， 咁你又俾下答案啊，文书俾下答案。 你有个心理准备，我好多嘢都有答。 咁啊，又可以好轻松啦， 系嘛？ 咁啊， 你唔轻松啊？你又输又胜 ，Ringo 亦都可以帮下手。 我又系扮呢个有知识嘅 Donna 咪得咯， 好难嘅。 乜嘢知识先？ 好嘢啊！咁我扮阿 Chris 咪得咯， 系咯， 沉啲声。不过 Chris 普通话好正噶 佢台湾人嚟噶嘛？ 哦，唔怪之啦，系啊，啲土风啊好正噶， 咁厉害啊！ 紧系啊，好厉害啊！我退休我都上去台湾啦，好厉害， 咦，有后路啊！原来好咁啊，好，我问你第一条问题先， 唔一定顺序嘅， 哎，唔顺序，唔顺序， 咁我扮个无辜样， 系啦，嗱，我哋成日都听到讲话气候啊，咁究竟气候同天气有乜分别咧？ 呢条系其中一条唔识嗰条。气候同天气，我谂天，我估啊，我尽量尝试撞个答案。天气系讲当下或者讲系一个 short period of time， 但系如果气候嘅系讲一个 forecast 或者讲一个比较长啲时间嘅一个循环一个 cycle。 嗱，天气咧就系、日与日之间，譬如温度嘅变化。气压嘅变化，落雨落咗几多啊？咁呢啲就係天气。 系啊。 咁所以你听到天文台成日有啲听日嘅天气预报啊，3日嘅天气预报啊，9日嘅天气预报啊。气候呢就其实我哋讲緊係一个比较长时间。 咁即係我啱唔啱啊？ 平均。 咁即係我啱唔啱啊？ 唔係完全错晒。 几有政治啊！ 几有政治 智慧。 你继续讲，其实譬如我举个例啊， 最簡單我哋覺得即係一般人啦覺得係氣候就係冬天就比較凍，夏天就比較熱。 咁12月5日25度。 咁呢啲呢就可以話係氣候啦。咁呢就帶出咗下一個問題。 嗯， 我可唔可以補充呀？ 可以。 因為好多人不過是兩三年前啦，即是在全球暖化未是廣受接受之前呢，好多人講嘩你睇今日幾凍，即遲啲又會有冷風啦，可能係10度咁想啦，仲講人仲講全球暖化你哋班人咁樣，即就係攞一日半日嗰啲咁嘅影響就嚟講呢樣嘢，即係否定全球暖化或者氣候變化。但調返轉呢亦都有一啲呢就是一日半日突然一凍嘅咧，又會講哇！你睇嗱，呢啲咪全球暖化嘅證據， 即係上年咁啊， 即係兩樣都唔啱嘅，係啊，冇錯。 慢慢會引申到呢啲問題 啦，冇錯。 好啦，咁究竟正話講氣候係一個即係平均嘅狀況， 嗯， 咁點解一個平均嘅狀況即係會有變化呢？即係點解我哋講氣候變化呢？嗱，呢個可能有一個技術啲嘅答案，不過我等你答咗我先至再補充啦。即係點解呢？天氣就每日都變啦嚇。咁氣候嚇，冬天就凍啲，夏天就暖嘅，或者平均嘅温度，譬如啊12月嘅平均温度係幾多？啊8月嘅平均温度係幾多？咁好明顯，好啲 number 我唔記得啦嚇。咁好明顯，8月嗰個平均温度咧就高過12月。咁點解我哋會講話有？呢、這个气候变化呢 我又尝试下答。每一日嗰个温度或者你刚才讲的每一日嗰个气候同埋另外一个 term 系咩话 天气。 天气。天气变化呢其实有啲spontaneous 嘅元素喺度嘅。但系你如果讲一个气候变化呢其实系有啲 fundamental change 转变咗。咁所以你会系睇到一个长啲时间嘅 forecast， 你系其实有个 trend，会去 lead 去边一个地方，又或者会系有一个咩嘅趋势会睇到出嚟嘅。 我俾个答案你啊。 系 正确啲嘅答案咧，就系其实世界气象组织， 嗯， 即系话其实你可以睇成就系联合国关于天气同气候嗰部分嘅组织。 嗯， 咁佢咧就有一个定义嘅，就好多时我哋讲紧平均温度咁样。是讲一个30年的平均。 嗯。 咁即是话可以是1900年至到1930年呢段时间、嗯、就有一个平均的温度。 嗯。 1930年至到再加30年。1960年又有一个平均的温度。 嗯。 咁我哋讲緊呢啲气候变化呢，就即是话喺呢啲咁长时间的平均呢，原来都有变化喎，佢可以冇变化嘅。 嗯。 原来都有变化。咁即係话呢，喺呢啲平均当中我哋见到有变化。 平均温度嘅转变。 係啦，冇错啦。即係每30年嘅平均，原来我哋每30年每30年咁样睇呢，佢係一路上升嘅。咁我哋呢就可以话呢，呢个係一个全球变暖啦。 嗯。 即係正確嘅，即係比较正確嘅理解就咁样。嗯。比较正確嘅理解就咁样。 嗯。 咁样究竟有啲乜嘢原因係影响到呢个气候会变化呢，或者呢个长期嘅平均会改变呢？ 哇，咁呢啲真係咪好阔呢？呢个问题。 呢个问题又阔阔地啦。但係好基础囉，一定要知囉。 就係、是、记住我哋嗰个节目名。350 啊，大貼士啦啊！仲有冇补充？ 嗱，其实个气候点解变化呢？咁啊，当然有啲天然嘅因素，或者有啲自然界嘅因素。好、嗯、明显，太阳晒住我哋个地球就会暖，系嘛？其实会复杂啲啦。咁但系基本上太阳系一个好主要嘅原因。 嗯。 地球绕住太阳嘅轨迹，亦都有影响。 嗯， 咁点解我哋有冰河时期嘅出现，大家都听过啦，係有冰河时期，有啲暖嘅时期。点解会有呢啲冰河时期出现呢？就主要都係因为地球绕住太阳嘅轨迹。 即係你唔係讲緊季节， 唔係講緊季節啦，再你所講嘅闊啲嘅嘢， 大範圍噶， 同埋地球嗰個軸啊，即係地球自轉嗰個軸嗰個改變，同埋呢個軸咧就會搖嘅呢個改變。咁我哋講緊呢啲改變咧，就係以譬如地球繞住太陽嗰個週期嚟講咧，就有好似有兩個週期，我都。即係未必記得真係咁清楚啦，係好似有一個大約大約有個40000年嘅週期，同埋有一個2-3萬年嘅週期。即係話咧，太陽有個影響，地球繞住太陽嘅運動，同埋地球嘅 地軸 傾斜嗰個軸嘅傾斜角度嚇係有影響嘅。咁仲有啲乜嘢你估會影響嗰個長期嗰個天氣咧？ 咁可能會大家會知道嗰啲就係嗰啲 greenhouse gases 啦。 greenhouse gas 嚇，咁呢啲就係咩影響？呢啲係人為嘅 人為影響 啦。呢啲係人為嗱，咁仲有一樣嘢咧，天然嘅影響咧就講漏咗。知唔知係咩啊 ？Ringo 火山活動咯。 係啦，火山活動點解有影響？ 哇，因為佢係我哋嘅地球中間係有極大嘅熱量嘅。咁如果佢真係即係。經常頻密地咁 release 出嚟咧，咁係喺歷史上係證明到係有影響到部分時間。 點樣影響？係令到我哋變凍啊，定係變暖咧？ 又變凍又變暖噶喎。嗱，咁啊6.5億年係咪？ 嗱，唔好講咁遠啦。喺過去嗰100年咧，有幾次 得？我要拗下。 有幾次大嘅 大滅絕。恐龙大滅絕就係其中一個以前其中一個導致嘅原因呢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嘅火山活躍期咁導致好多嘅火山灰呢遮住咗個天咁導致呢陽光唔能夠滲透入嚟咁就變咗係大嘅寒冷咁令到恐龙滅絕其中一個假說咁但係近來呢個假說已經係偏向咗就係小行星啦撞落地球嗰樣嘢啦係咪 小行星撞落地球其實嗰、那個影響咧就同火山係差唔多， 係咯係咯係咯。 嗱咁我哋其實觀眾睇唔到啦嚇，我哋大家可以睇到咧，其實如果你睇翻過去嗰百幾年嗰個温度嘅變化咧，如果我哋撇除咗人為嘅影響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嗰條線你見到喐下喐下咧，有少少點啊？ 上升嘅趨勢， 上 落落， 唔係下低嗰條 灰色定係紅色啊？ 灰色嗰條， 灰色嗰條哦。 咁其實有少少跌嘅，其實有少少跌嘅。咁跌得犀利嗰啲位咧，好多時係一啲大嘅火山爆發。即係例如好似菲律賓曾經試過火山爆發。咁其實地球跟住嗰年啲温度咧就係跌嘅。咁但係我哋好明顯就見到而家啲温度係上升啦。咁大部分嘅科學家，其實絕大部分嘅科學家而家都話都幾肯定講咧，就係話係人為嘅影響。咁人為嘅影響咧就係 Ringo 好清楚啦，就係最主要咧就係温室氣體多咗嚇。温室氣體多咗，點解我哋暖咗咧？熱咗咧？ 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係有兩個講法嘅，有一個講法就係個温室氣體就係遮蓋咗啲陽光照落嚟地面咧，就令到地面係凍咗。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佢焗住咗 温室氣體遮住啲陽光，令到我地凍咗。 係啊，我記得我有 Sir 係咁講過。 你應該 不過唔係 你 講埋先，你講埋 中年期啦。 另外一個講法咧就變咗個温室，咁所以點解叫 greenhouse 就係話你係焗住個温度，個温度係散唔到出去，咁所以普遍温度係會升高咗。 正確啲講咧，就其實太陽，我哋最主要嘅令到我哋升温就係太陽啦。咁太陽就係、是、簡單咁講啦就係、是、啲電磁波嚟嘅。咁咧就佢嘅波長比較短，就可以落到地面。咁令到地面加熱，咁所以我哋嘅温度就上升啦。咁到夜晚黑咧，個地面就散熱，咁地面散熱咧，嗱啲温室氣體咧，對於啲陽光嚟講咧就係透明嘅，即係佢可以穿過嘅，咁所以咧佢又落到地面。但到夜晚咧，我哋放翻上去，我哋散熱嗰陣時候咧，嗰啲電磁波咧嗰啲 electromagnetic wave 咧個波長係比較長， 咁到到啲波长比较长嘅电磁波咧，原来呢啲温室气体咧就会系好似一个罩咁罩住咧，令到佢咧就会系吸收咗喺个大气层里边，或者系射翻落去地面。 咁即系话会唔会系如果冇咗嗰啲温室气体嘅话，嗰、那个温度即系嗰啲磁即系嗰个电磁波就可以射翻上去太空？ 系啦，咁就大剂啦。如果完全冇温室气体咧，就我哋就好似变咗火星 咁。火星啦，系啦，冇错啦。 就因为咧，点解咧？佢我哋收到几多，我哋又放翻几多出去咧，我哋嘅温度就会冻好多。咁所以其实冇温室气体系唔得嘅，冇温室气体咧就变咗地球就会好冻。嗱，如果温室气体过多咧，就好似金星咁样，就会热到咧就系我哋完全都煲熟晒。咁所以地球又好得意嘅，地球咧就好幸福，地球好幸福。就是啱啱有一层温室气体，嗰层温室气体咧就令到我哋而家嘅温度咧普遍嚟讲啦吓， 平 均 嚟讲 系适合人类居住。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因为人为嘅因素啦吓，就排放咗好多温室气体上去呢个大气里边。咁啊令到呢一个本来应该系一个平衡嘅状态咧。或者一個啱令到我哋比較舒服，或者人類嘅將來冇乜影響嘅狀態咧，就改變咗。咁就係呢一個原因啦。 即係簡單啲啊，形象化啲咧，其實我哋咧過往嗰幾十萬年咧，就冚咗一張。啱啱好舒適嘅被， 呢個大家都會明啦。 係啦，凍就凍少少，熱又會暖少少。但係就唔會 凍死你，熱死你。 係啦，唔會凍死你，熱死你。咁有 fluctuation 嘅，即係如果睇翻過往嗰啲氣候表咧，係有 fluctuation 嘅嚇。咁但係咧就最重要咧就係喺我哋工業革命，即係呢二百零年之後咧之內咧，突然之間咧嗰、那個氣温啊，係一個我哋叫 hockey stick 係咪啊？曲棍球咁樣飆上去嘅。咁而呢個曲棍球 氣温就唔係嘅，氣温就慢慢上嘅。 氣温 就慢慢上，而係我哋嗰個 二氧化碳 嘅濃度 量係啦，就上 係啦。 咁但係仲得人驚嘅，即係我哋上次都有 show 過呢個圖嘅，即係24350氣温同埋其他嗰啲咁嘅顯示嗰啲嘅指標咧，都係直線咁樣上落去。但係咧對唔住頭先啊，應該係嗰個二氧化碳含量啊各方面。但係咧海水温度啊、氣候咧嗰、那個温度咧。就暫時未去到咁犀利，但係如果你睇落去咧，如果你去到咁犀利嘅時候咧，就即刻即係我哋所講啦，即係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咁樣噶啦，所有嗰啲壞嘅現象咧就會出曬嚟噶啦。 即係話嗰啲轉變咧，其實你呢一刻可能睇唔到，但係佢一要嚟嘅時候就已經 從一聲嚟啦，冇錯，冇錯。 嗱咁講啊，其實點解嗰個問題會咁嚴重咧？其實自然界咧就好努力。咁樣幫我哋將呢啲碳咧就吸咗，成百萬年咁將佢咧就封鎖咗喺啲所謂化石原料煤啊、油啊、天然氣。 OK。 咁但係人咧 明多咗嚇， 人咧就好弊嘅。 你要掘翻起曬燒出嚟 release 翻啲碳。 你草咧？即係等於其實自己個銀行户口一樣，草就好辛苦，用就好快，咁用亦都好過癮，用得好快嗰陣時候。 嗱，我哋有一個浪漫嘅講法嘅，即係我哋即係關注全球暖化咧，呢一個係一個遠古嘅陽光，所有石油，碳、煤、天然氣，佢係遠古嘅陽光，經過咗嗰幾百萬、幾千萬年咧，慢慢就係轉化咗為呢啲 solid。即係呢啲嘅固體嘅嚇氣體嘅能源，但係正如話啦，我哋就係二世祖或者富二代，洗腳就唔抹腳，一發現咗工業革命，一嗰個蒸汽機一出嚟咧，就砰砰聲就猛燒，咁啊而家咧就掂啦啊，周身都唔係債，周身都係周身火頭著曬咁咯。 咁但係反為而家因為我拆開少少講啦，好似早嗰十年八年仲係有人會覺得就係話，會唔會石油會開採完嘅一日啊？咁所以有好多 alternative 就係嗰時提過嘅，咁可再生能源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就可能係啲水力啊、風力啊、太陽能啊。咁但係其實嗰個時候咧，好多人就提起就係話、天然氣可唔可以取代石油呢？咁樣樣。咁但係你哋嘅講法咧，頭先講就係話，大概意思係你其實越揾得多嘢出嚟燒咧，其實係會越加劇咗氣候轉變。 暂时我哋所见到，即係我諗係30都針對呢，就係啲所谓 fossil fuel。 fossil fuel 啦，係。 咁 fossil fuel 包括最主要就係煤啦。 煤、石油同埋天然气。 石油同天然气啦。咁、呢三样嘢呢，始终都係会释放好多二氧化碳出嚟嘅。 即係好好烧嘅嘢。 好好烧嘅嘢。亦都譬如好隔。仲有一个问题就係佢集中喺某啲地方。咁嗰啲就係一啲好赚钱嘅资源。咁你个银行有户口，点解你唔使咗佢啫，係咪？即係个问题就喺呢度啦。个问题就係、 即係东海有个油田，你点解唔拔嗰啲？ 係啦。 咁一阵间先再提到呢，其实係嗰、那个其实仲有啲能源嘅唔同嘅能源呢係仲危险嘅。 系 啊，仲危险啊！依家先讲，好啦，咁我或者我再问一条问题就系、我哋每日或者日与日之间吓、啊，譬如上个星期同今个星期啲温度都转变成几度噶啦，咁点解话地球嘅温度上平均温度上升咗一度，会有咁大影响？或者点解啲科学家话如果上升两度咧，就已经系到咗一个危险嘅界线咧？咁样咧？ 会唔会系因为好多嘅热力其实系俾海水嘅潜热吸收咗，咁所以其实你感受到嘅温度呢，就系大气里面空气嘅温差，就唔系海水温度转变。但系当个海水转变系温度一度两度嘅时候呢，就会影响到呢即系可能北冰洋嘅冰雪溶解啊，令到水平面上升呢，有机会系喺个地球里面有地方成系掩盖咗。 唔好諗到咁复杂，唔好諗咁复杂，因为扯到天花龙凤有少少李伟才 feel 喎。 啱喎，系要有呢个宏观嘅视角啊嘛。 即系李伟才就系咁啊！李伟才咧，即系譬如佢啊，呢个叉开啊，佢俾个 talk 咁样，佢完全冇准备嘅，可以。 你真系衰，佢一个老道啊嘛。 佢完全老道，佢识晒。 唔系，佢完全冇准备，但系因为佢知得嘢多咧。 系啦，冇错。 咁佢又可以由一样，又讲到去第二样，好过瘾喎！又讲到第三样，咁你听完之后，啲人就觉得哇，好精彩咁喺度拍晒手掌。 咁系几精彩嘅。 咁但系如果你谂翻起佢嗰个演讲嘅题目咧，有阵时就唔对题，唔系成日唔对题啊！ 香港得少过1%，好似你哋有咁高科 训 练嘅人噶嘛？ 咪就系， 我哋而家系针对一啲大众啊嘛， 系 嘛？ 嗱， 我俾个 贴细啲、 贴近啲嘅答案你啦，吓、啊、贴近啲嘅答案你。如果我喺间学校，我系一个学生，我多咗一份功课，即系一个人多咗一份功课。冇乜嘢啊，咪多咗份功课咯，系嘛？咁翻屋企做完佢咪算咯。但系如果全班平均都多咗一份功课咧，咁譬如一班40人就40份功课噶咯。 我明白你嘅讲法。 如果全校有300人，就300份功课噶咯。嗱，即系譬如好简单，地球如果我呢度净系我呢度个温度上升咗一度，咁梗系冇乜问题啦，系嘛？上升咗一度，咁你谂下。如果我要加个炉，将成个香港都升高一度，将成个中国都升高一度，将成个亚洲都升高一度，然之后将全世界都升高一度，咁就唔系小嘢咯，那个能源就好大咯。咁所以其实嗰个分别就喺呢度啦。我哋讲紧系一个平均，而嗰个平均系全球嘅平均。咁所以呢，一度嚟讲呢已经系好厉害嘅嘢。又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就係话一个人正常嘅温度几多少我都唔记得啦。啊，记唔记得 38.6。 哦，你係华氏。係啦，华氏 ,ok。不过我就扮Donna啦。一度半度小意思啦，正如你话。 最多咪着除咗件衫佢 囉。除咗件衫囉。咁你大不了啊。 係 啦。Edwin, 嗱，咁讲埋呢样先，咁啊发烧，发一阵间烧，退烧，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不停咁发烧，一年高过一度，一年高过一度，好大剂噶啦。 咁咪开多几部冷气啦，咪着少几件衫啦，游多几次水啦。 咁咪部分人你咪舒服咗咯，其他人喺街嗰度嗰啲俾你嗰啲冷气放出嚟嗰啲废气，整到仲越嚟越辛苦咯。 咁佢蠢啫，佢自己唔翻屋企开冷气。 你系咪 Donna？ 一定咁讲啊！ 唔系要讲下，即系阿 Raymond 讲得啱噶啦。其实嗰一度 或者 0.5 度，點解由2度爭取 1.5 度呢，升溫不，其實嗰個影響係好大嘅。你講嗰個實際個，即係對珊瑚啊，對嗰、那個北冰洋啊嗰啲影響，你要講㗎啦。你个引子够噶啦，而家落去啦，坚实嘅科学。 一阵间，我哋 一阵间第三节啦， 一阵第三节，一阵第三节再讲啦。 咁再引我哋啦，好，等我哋搵啲作啲白痴问题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